各位同学，大家好。昨日讲到，积德累共，里面引用的了凡四训，我哋讲到随缘济众的救人危急，而家跟住底下一条是兴建大利，凡是有益于社会的，有利益于众生的，这些都是真实的利益。什么叫做大利？它和前面救人危急有密切的关系。换句话说，能救济众生的危急是大利，能防范种种灾害，这是大利。帮助众生一定要懂得防范于未然。点先真正懂得防范？咁要智慧，要丰富嘅学识。於是我哋就能想到，教育先係最大嘅利益。從佢嘅成果上嚟睇，喺中國古代，孔老夫子以平民嘅身份嚟办教育，虽然自己一生喺物质生活上过嘅系相当清贫嘅生活，佢做嘅系真正嘅好事，唔单止影响当代，影响历史，一直到现在，它的影响力仲存在，不单止没有消失，看起来还会逐渐扩大。各位想想，什么利益能影响到千年万世？亦再睇唔到啦，只有教育先能产生呢种深远嘅影响。喺古印度，释迦牟尼佛系个好榜样，亦系从事社会教育工作。孔子和佛陀做的是同样的一件事情，影响力同样不可思议。 因为这件事情真正能帮助人断恶修善，破迷开悟，就能免除众生一切灾难。天灾人祸都能避免。人为的灾难话可以避免，大家会岌头，会相信自然的灾难。我哋中国人讲天灾，亦能避免咩？佛家话可以，点解啊？依报随住正报转，人心端正，行为端正。我们的生活环境亦跟着端正，那就说明天灾会随着人心而产生变化的。众生不明白这个道理，心里面思维的是恶念，造作的是恶行，就会感召很多很多天灾人祸。所以要令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唯一的办法就是帮助众生破迷开悟。于是我们知道兴建大利最重要的是教育，而那个教育我们亦要用外国人的话来讲，那些世人时时迷信说外国的月亮圆，七十年代英国汤恩比博士讲能解决二十一世纪问题的只有大乘佛法和孔孟学说，这句是外国人讲的。我们从这里就体会到，唯有佛陀教育和儒家教育能建立帮助一切苦难众生最大的利益。谁去做？觉悟的人要去做，没能力做，有几个志同道合想学的，教三个人，教五个人，教十个八个都得，只要自己真正明白，全心全力去做，绝不求名闻利养，绝对不求自私自利。我们要知道，释迦牟尼佛当年在鹿野苑，亦就是教五个人，从五比丘起家的， 真正与人为善，真正成人之美啊！自然有啲志同道合嘅嚟一齐学习，所以世尊当年嘅教化人数逐渐越嚟越多。我哋喺经典上读到1255人。呢种系世尊教学学生最盛嘅时候，有咁多。我哋睇下喺中国历代祖师嘅教学，都系我哋最好嘅榜样。教学场所冇一定嘅，要见个道场，见间学校先能教学，太迟啦，嚟唔切啦，随时随地热心教导。至于建道场、建学校，随缘。真正明白人、真正觉悟的人，冇话唔系一生中随缘度日，所以佢嘅心情清净自在，呢一点好重要。稍微有一丝毫攀缘的心，有一丝毫自私自利的心，你就有忧虑。各位要知道，忧虑是造业，极其微细的念头都造业，不用等行为。我们在前面读过魏仲达的故事，极其微细的念头已经造业了，必须将自私自利的念头从根掹甩。纯粹只有一个利益众生的念头，利益社会的念头，这样善好。我们修学在这一生才有成就，将来走的时候，往生的时候，先自在，先潇洒，自己真正做得到主宰。我们要懂这个道理，就是什么叫大利益，要明白。第七是舍财作福，世间人冇话唔喜欢财富嘅，对财富呢件事情总系觉得越多越好，冇厌足之时。财积喺嗰个地方，如果唔识去用佢，咁就造业啦。 就是罪过。现在这个世界还有很多地方，有些人民在饥饿的边缘，得不到衣食，我们偏偏在这里积储，令人在这里挨饿。你说你这样是修福还是修恶？财科古圣先贤教我们要流通，先能利益一切众生，所以财绝对不可以积，用完了好啊，用完了没有了是最好的，没有就怎样呢？清净就没有事了。你说这样几自在？财用是因果，越舍越多，越多越要舍，舍得这两个字的意思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两个字有两重意思在这里。第一个是讲因果，舍财是因，得财是果报，但是财得来之后还要舍，要将你所得到的亦舍埋，你智慧就开了。所以舍法得聪明智慧，舍什么得什么，因果报应丝毫不爽。诸佛菩萨为我们做种种示现，示现里面最多的最清晰的就是布施，就是舍。在《华严经》十回向品第六回向那章里面，我们看看没有一样不舍。样样都能施舍，舍得干干净净，这叫佛，这叫菩萨，这叫真正彻底觉悟的人。迷人还得还失，生活好可怜，一生生活在得失那个圈圈里面，你说几可怜呢？佛菩萨得失的念头没有了，念念只为一切众生，所以我常讲，帮助一切众生，为一切众生服务，但是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你还未放下，你还未舍弃， 你所收的是世间福报，出不到六道轮回。如果你将四相写了，好像金刚经上讲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发心为一切众生服务，无条件帮助一切苦难众生，这个是出世间的大圣。那个人就是佛菩萨，无论他所示现的身份是男女老少，是哪种行业，都是菩萨化身。要懂得舍财作福，财不可以积，不用怕我财都舍了，我听日生活怎好，听日生活比今日更好，你不相信有什么办法呢？你要懂得这个道理，要知道怎去做法。第八条是护持正法，正和邪是对立的。在佛法里面的标准，如果同宇宙人生真相相应，就叫正法；同事实真相相违背，就是邪法。但是这种事实真相不好懂，一切大乘经论里面所讲的都是宇宙人生事实真相，要时时读诵。事虽然复杂，亦有纲领，亦有头绪可循。金刚经是中国人最喜爱的一部经，言简意赅，方便受持读诵，所以人人喜欢，家喻户晓。金刚经常跟我们讲，事实真相是什么？真相是无四相，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这个是事实真相。你如果执着人、我、众生、受者，那就错了。错误的思想、错误的见解，就是一切偏邪的根源。佛跟我们讲事实真相是梦幻泡影，现象的存在是如露亦如电，你如果将它参透，你真正将它搞清楚、搞明白，你就得大自在。为什么？你明白，你明白心就安。我们常讲心安理得，心为什么安？道理清楚嘛，搞明白了，心经常一开头，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那个行是什么？行是生活行为，生活行为在甚深智慧之中。换句话讲， 菩萨过的生活是高度智慧的生活，就是《心经》第一句的意思，过着高度智慧的生活。所以照见五蕴皆空，就是通达明白宇宙人生的真相，下面呢度一切苦厄。世间人生活有苦有灾有难，佛菩萨无苦无灾无难，由此可知，苦痛灾难是从迷惑里面生出来的。自在真乐是从觉悟里面得来的。从这个地方，我们就能体会到护持正法正确的概念。这句意思好深，我们必须要多用啲时间嚟说明。对我哋生活、处事待人接物、修行正果，有好大嘅关系。而家时间到啦，听日我继续再同各位讲护持正法。